惆怅，怎可同窗？他朝路长，漫漫人生各找心里路向，话别无非替对方设想，彼此都这样快乐过，就算不可结果，也都算不枉过。彼此都这样努力过，没有一拖再拖，谁亦无错。日后快乐将更多，离别不需辛苦找借口，离别不需苦痛来忍受，缘分终始终要舍得放手，曾是开心一秒已是永久，离别不需辛苦找借口，离别不需苦痛来忍受，缘分终始终要 Thank you.